老古董，谢谢你老顽童。年轻专家怀疑你的店铺半真半假，老古董，外头日新月异，你的光辉被困在哪？我懂你的麦汁之下，嘿，完全不懂。 这是林夕为华晨宇填写的一首《烟火里的尘埃》啊。林夕看过华晨宇在《快男》上翻唱他写给张国荣的《我》，于是传承烟火的续篇，写一种孤独的美。这也是为华晨宇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才华横溢的华晨宇有着一种与世界的格格不入，就像烟火里散落的尘埃一样。下面这首歌用左撇子这种生理现象来比喻在爱情当中的力不从心，处在失恋的边缘，感觉自己像个左撇子，已经无力挽回即将结束的爱情。蔡健雅作曲，小凡作词，苏慧伦这首左撇子。稍后还将听到韦礼安用月球来比喻青春痘，写少年时代最否定自己最自卑的那一刻。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带来中歌榜，周末快乐。 写给你我自己， 抱着眼下一丝酸，往地心里流，你沿着轨道继续转着我的痛，天涯地动，月球底下是我破碎的心脏，是我淌血的地方，无缘无尽的围绕你们，抓紧的笑得越久，表示我越能躲在你身后，笑着咽下一丝酸，往地心里流，沿着轨道继续转着我的痛，天涯 在淡忘里相遇。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了34度，夜间天空云量增多，后半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降雨量不大。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明天以多云为主，北部地区有浮尘，大气透明度略有转差，最高气温会降低2到3度，感觉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后半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多云，北部地区有浮尘，上午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游园资讯。昨天是六一儿童节，市公园和风景区推出了10多项特色活动，让小朋友们欢度节日。这个六一，玉渊潭公园举办了鲁冰花花展，有近万株鲁冰花参展。丰台世界花卉大观园则在六一儿童节期间举办了格林童话梦幻浪漫高山杜鹃展，通过不同色彩和品种的花朵搭配设计出多重景观，串联成花和童话之路。石景山游乐场则推出了以摩天轮为代表的近50项游艺体验活动，创意生活市集也精彩亮相。今年6月9号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本市将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设立主会场，举办系列庆祝活动。此外呢，在遗产日当天，圆明园遗址公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园林博物馆、长辛店27纪念馆、袁崇焕祠等都将免费开放。近日，潘家园珠宝玉石文化节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开幕，珠宝玉石类、天然宝石类、天然有机宝石类和各类珠宝工艺品亮相文化节。这次展会展出了库存长达5年的极品多宝手串，品种多样，有血珀、蜡、蜜蜡、变色龙、紫红茶等，是多宝爱好者的不二之选。日前，北京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巡展在河北省石家庄美术馆举行，这次亮相石家庄美术馆的10幅北京重大历史题材大型人物画，把古都北京化作宏大的舞台，通过10个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北京乃至中国的一幅幅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周末快乐，这里是中歌榜，来自 FM97.4， 我是你的 DJ 麒麟，继续来听一些自愈的歌曲，就是比喻自我的一些作品。2013年当时久未发片的 Coco 李玟推出专辑《盛开》，作为专辑的标题曲《盛开》来表达她对于舞台的渴望，更代表一种心态上的成熟。虽然有一些摇滚风，但是李玟唱的并不是那么的歇斯底里，而是一种含而不露，略显收敛。 走进舞台，正中间聚光灯的焦点，忘记隐藏的伤痕累累，笑容的背面其实还渗着水。你不会看得见我流过多少眼泪，多变，这世界整齐都演你脸，是执着

个港湾，黎明前穿越过多少黑暗，遥望着海岸线继续等待，等待着第一抹光的召唤。风更狂， 我是一只船，来自谭维维，他用船来比喻生命的历程啊。我是什么什么，这是音乐当中常常用到的比喻的句式。我是一只小小鸟，我是一只鱼，我是一片云，等等等等。那么在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中呢，他把自己比喻为一盏灯，把每段无疾而终的爱情看作是路人把自己熄灭了，这样的比喻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呢？我们来听曾轶可《每个路人熄灭一盏灯》。 你终于大声说了我爱你，我终于大声说了对不起，分分合合是我们常做的不经大脑的事情，我们经常哭玩笑，或者是笑着哭红了眼睛，我常常在哭闹，你对我若即又若离，我身上是巧克力，苦甜的不是他本身的决定，也许我的年龄不够许下你一辈子的约定，每个心慢慢来，还是有些怕，虽然明知分不开，我怕你失眠妆留了太多人，

物是人非事事休，雨雨泪湿春衫袖，高楼与谁伤，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无影人守月如钩，梦醒尽乱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卧床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恩仇，苦短人生际，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那段旋律一生记忆，那些故事感天动地，生命与爱生死不离，我们一直惦念在心里。那片天空下爱的故里，那些手搭手铺成的路迹，我们更懂了血脉的意义，心心相念创造的奇迹。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我要告诉全世界这里的消息，把今天的美丽都分享给你，生生不息，重新站起。旋律一生记忆，那些故事感天动地，生命与爱生死不离，我们一直惦念在心里。那片天空下爱的那些手搭手铺成的路迹，我们更懂了血脉的意义，心心相连创造的奇迹。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我要告诉全世界消息，把今天 谢谢你，你曾给予我的爱，我从没忘记。下一个梦的未来，回家陪路你，生生不息，新的天地，生生不息，新的天地。 我们连续听到两首歌，都是王品九与成龙的合作。一首呢是目前已经几周冠军的中歌榜的新歌《物是人非》，唱尽了人生历练的喜乐悲欢，是一个人生命的感悟。而刚刚这首在今年5月12号发表的《生生不息》，则是王品九为了汶川大地震10周年所特别创作的。我们思绪再拉回到10年前的5月12号，汶川大地震山崩地裂，牵动了亿万人心，社会各方精诚合作，而音乐人和歌手们也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心情。其中王品九所作词的《生死不离》传遍大江南北，唱出了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心声。这首歌让王品九获得了中歌榜年度最佳作词人大奖，孙楠演唱的这一版《生死不离》也入选了中歌榜的年度金曲。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了美丽，你却等待梦在明天站起，你的呼喊刻在我的血液里。生死不离，我数秒等你的消息，相信生命不息，与你祈祷一起呼吸，我看不到你却牵挂在心里，你的目光是我全部的意义。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生命是命。世界都被沉浸，痛苦也不哭泣，爱是你的传奇，彩虹在风雨后坚强的升起，我的努力是你生的勇气。创造奇迹，生命是命题，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手拉着手，生死不离。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在我心里，血脉能创造奇迹。好好的活下去，无论你 一语口中过，一瓦顶成家，都说过很大，其实一个家。 一心装满过，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 有了强的国， 才有富的家。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不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 这是成龙、刘媛媛合唱2009年度中国榜的年度金曲《国家》，王平久以散文诗的形式来创作，用比喻、用抒情、用比对来抒发对国和家的深情。这首歌由王平久与香港著名音乐人金培达搭档词曲创作，而在《国家》之前，2008年，两个人也一起为北京奥运闭幕所创作了歌曲《难说再见》。这首歌由成龙、刘欢、刘德华和周华健共同演唱。在之后的2010年，《难说再见》也作为上海世博会的闭幕歌曲出现。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带来中国歌曲排行榜。 习惯木起木落，总以为明天还很多，没想到这笑脸会让我难过。 习惯一起走过，没想你不在的生活， 雷雨也是阳光闪烁，是微风的角落，离开灰尘最美的洒脱。掩饰心的守诺，我和你不逃过， 你是我一辈子的守护。 Yeah. 微笑滴落在我眼前。走过没想你不在的生活，雷雨也是阳光闪烁，是避风的角落，离开灰尘最美的洒脱。 便是新的承诺，我和你不逃过，你是我一辈子的守护。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月光，心跳像树荫摇晃，我和他清白明亮，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嗨，周末快乐，欢迎回到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的经典绽放，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著名的词作家，也是我们本周中国榜冠军歌曲成龙《物是人非》的词作者王平九。他的很多歌词都是和我们所经历的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他的歌词也有着很强的感染力和亲和感，时刻记录着我们生活的点滴变化。首先来听今年央视春晚的一首歌，由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马思纯、关晓彤、江疏影、 TFBOYS 等多位演员歌手共同合唱的《赞赞新时代》。 我们的新时代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大地生机，青山绿水常在，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站，欢天喜地的街拍，欢天喜地赞赞，欢天喜地赞赞，又是一个故事挥手展开，千秋起伏目光澎湃，站起来扶起来抢起来，情不自禁的感慨，赞赞，情不自禁赞赞，情不自禁赞赞，我们的新时代，万里跋涉走进家门的期待，无 欢天喜地赞赞，欢天喜地赞赞，又是一个故事回首展开，全场起伏目光澎湃，站起来扶起来抢起来，情不自禁的感慨， 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为央视节目《开学第一课》所创作的主题曲，首唱是林宥嘉、李伟和豆豆。我们听到的这是2016年《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曲 TFBOYS 所演唱的版本。 再回顾王品九所带来的这些深入人心的作品，那么他的合作者除了有成龙这位老大哥之外，还有一位厉害的小兄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多次的常石磊。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2009年为纪念北京奥运一周年所创作，除了成龙、林忆莲的首唱之外，常石磊也将这首歌收录在2010年的自己专辑当中。 仿佛在身边，往事 老爸，记得当时我离开家，你目送没说什么话。老爸，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紧紧的抱一下。我在牵挂，你也在牵挂，是你引我走天涯。你慢慢老，我渐渐长大，是你让我别想家。你在牵挂，我也在牵挂，是你叫我志在四方，什么都别怕。我不在家，你好好保重吧。你的希望，我用爱回答。你的希望，我用爱回答。 我们听到这是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演唱的《老爸》。王平九歌词的魅力在于通俗易懂而深入人心，既能赞颂大时代，也可以唱透一个人的内心。王平九的词唱国家，唱至亲，也唱他自己的家乡。王平九出生在湖北荆州，荆州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都城的所在地，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王平九以楚为题，用到了这个美丽的词汇来形容自己的家乡。我们来听常石磊、陈小朵演唱的《楚楚动人》。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第21期中国榜Top 40的榜单将完整揭晓。王平九作词的《物是人非》是否继续蝉联冠军呢？40首榜上歌曲会有怎样的排名变化？敬请关注。我是麒麟，再次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你的手在我的手中，我的爱在你的梦中，你的声音我心相从，一往情深注定命中。 你的路在我的途中，我的手在你的手中，你的回首我最能懂，楚楚动人在我心中。哦， 记得人群中的牵手，记得风雨中的相拥，在难过完立刻下感动，陪着千百年的轻松，是心跳敲响了点钟，我疯狂让江水涌动，楚楚动人，爱在春夏秋冬。 在我心中， 记得。